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翻到嚟第 N 节嘅节目啦，好想讲个名啦， 唔讲。 Bonjour Bohemian 頻道，咁啊講呢個咧就我相信 Eugene 會鬧爆我哋， 係咯， 即係咦哇講股票喎咧，你有咁樣即係仲未講到 number 出嚟， 講咗即係五號咯，一路都講緊 升定跌先得㗎，係咪先？咁啊頭先講咗一堆柏西人歷史啦，講咗英國即係匯豐點樣做中間嗰個 merge 啦，咁啊其中一 part 咧去到佢一百年嘅即係。嘅一個宴會咧，一百週年宴會咧，其實就已經好值得去講。其實點解即係而家我哋翻定嗰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聽嗰、那個環球金融地方智慧，環球金融地方智慧，成個 brand 背後其實個 strategy 係點樣咧？咁啊，手上啦，我自己有一篇好搞笑，我呢個係因為我抄資料，即係因為想講多啲騎呢嘢啦，咁啊抄咗一個印唔到出嚟，攞借唔到出嚟，咁我唯有影印出嚟一個小嘅 leaflet。咁、嗰個 leaflet 咧，其實就係喺1950年代啦，即係喺 Repulsive Bay 喺香港叫咩？ 淺水灣。 Repulsive 係咪淺水灣咩？ 係啊， 係我啦， 係 唔係愉景灣咩 ？Repulsive Bay 喎，愉景灣咩 ？Sorry，Repulsive Bay 啊，唔知啊，總之唔好啦。 一陣 咁啊，一百週年嘅翻咗匯豐，咁啊就有個盛會。咁當其時盛會咧，其實就好 conclude 咗咧。其實成個匯豐，即其實佢點樣去做生意發跡？當其時咧，嗰篇嘅 keynote speech 咧，就係嚟自我哋偉大嘅港督 Sir David 話呢個即係應該中文叫咩？阿戴倫子。 O K， 你知唔知戴倫子係邊個年代？ 哇，係咪？ 你噏一個特，噏你由呢個彭定康講上去。 点咗彭定康之前啊？ 彭定康讲翻 day backward 啊！ 彭定康之前咪就系魏信就尤德，尤德死啦！哇，尤德上一个都已经唔记得咗 啊，仲未知啊？ 戴伦子啊， 差唔多戴伦子啦，咪戴伦子就即系其实尤德同戴伦子中间相隔应该讲就系尤德喺香港唔系做好多嘢嘅，因为佢中间尾段经历过60年嘅六七暴动，我之后可以请个。60年嘅嗰啲叫咩啊？嗰啲坐監隊嘅隊員過嚟同大家現身說法下，當其時60年代做嗰啲乜嘢？呢個我遲啲先，因為我呢個係我同一個 sponsor 都係政府嘅，即係我呢啲收下嘢錢噶嘛。 尤德經歷過六七嘅咩？ 因為係尤德跟住然後落過少少，應該係戴倫子尤德中間 係咯， 咁就係、是、有六七。 嗯， 咁跟住然后英国呢就派个芝华代表过嚟，咁而芝华代表呢就尤德同埋 Lord Wilson 去做代表嘅。 嗯， 尤德就已经系少少芝华啦， Lord Wilson 就系而家 China Quarterly， 即系中国贵刊嘅主笔， 嗯， 或者主编，咁啊，所以即系两个都系芝华专家嚟嘅。 嗯。 咁呢个可以迟啲讲，因为我喺同一个阿爷嘅钱度啦，呢啲即系我收公家噶，系啊，我根正苗红噶，唔好打我啊！一间烧你烧我得嘅，劈下得嘅，关我事。咁啊，我喺同一个 project 底下啦，即系上次做完，即系同一之后咧，就会做一个关于六七嘅回顾。咁但系我就唔做六七嘅个当其时事迹，我做嗰班爱国者啊、锄奸队啦，系点样成长嘅？咁因此我识咗嗰班人啊，咁啊可以讲下，但系他们在炸弹下的日子咁样，咁啊呢个都可以得意。但系讲翻即系戴伦子年代啦，佢咧有个即系当其时个 footnote 咧有几句好重要，即系第一句咧佢就话Supported solely by local merchants in its formation and have local interests。嗱呢句咧就已经仲有下一句 And the interests of China trade all the time, all the hearts. Successive management have been able to operate from Sura knowledge of far eastern condition. 後面 blah blah blah。咁點解講到呢句呢，有三句好重要嘅 key point。第一個呢，就話其實成個環球金融地方智慧嘅匯豐呢，係由地方嘅商家係開始組成。嗱，呢個句子呢好特別㗎。地方商家呢唔係講香港人嚟嘅 ,ok? 講啲貴族嘅啫。但係最後嗰兩句就好重要。Having local interest, 我係用緊一個地方嘅利益作為依歸。Which 呢一個地方利益作為依歸呢，其實唔係講緊英國嘅。 係。 佢係講緊就係呢一個所謂嘅二次圈子，即係一個所謂嘅第二流外交圈子，一班英國貴族嘅 interest, 或者係有少少因為敵流又好啦，因為而家扎根又好啦，就變咗地方 interest 嘅一個利益關係。但係呢，最重要呢就係佢講咗成個返匯豐最重要個宗旨啦。就係、是、the interest of China trade all the times, all the hearts。即係我係要喺中國嘅業務上面發展。 但係你要記住喎，當時講緊嘅 China trade, 你要諗深返一層嘅係究竟當時嘅中國係一個咩局勢，咩環境嚟。 所以因此呢，這個呢佢唔係用緊個 China 呢個字呢，佢有好多個解釋㗎。當時呢一份文件呢有講過話呢、這個 China 唔係講緊中國嘅，係講緊 the greater China, 即係所謂大中華圈。 亦都可以咁。嗱、我補充少少啦，呢、這個 China 嘅意義呢，其實呢好多中國人都會聽到呢個名呢會好 hurt 嘅，但係不得不否認嘅係，其實喺外國人嚟講呢係認同一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嘅，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嗰個位嚟嘅，包括埋成個東南亞。 嗱呢、這個好搞笑嘅，佢唔係東南亞，係東亞華僑主義 方， 即係包括新加坡啦、菲律賓嘅北部啦、馬來西亞啦、 泰國 少少地方啦， 係啦。 咁所以仲有当其时嘅马六甲啦，咁呢啲就所谓嘅即係所谓华人地方。咁所以你见到呢，其实就係即係一阵之后我可以 back 返讲点解而家即係汇丰係有咁嘅业绩，有咁大嘅分布喺太平洋係咁好。咁但你可以见到就係当其时个 funding 係讲呢啲嘢。同埋呢个呢我有少少可以提一提。因为呢份文件呢对我最有兴趣嘅呢就绝对唔係究竟大轮子讲啲乜嘢啦。呢个呢就交俾有识嘅。我喺下面呢唔知佢哋影印嘅时候呢佢印咗张餐单出嚟。 即 係究竟当其时啊呢班啊大轮子喎 係 咪先。凡夫即係啲高官喎、贵人喎，即係食啲乜嘢。好啦，咁啊第一个啊我哋就发觉嘩正啊绿味菜绿之酒。我係睇唔明，你睇共聚會係咪先？而家共聚會冇嘢食嘅係咪？佢哋食嗰啲咧就包括話呢、這個真係完全唔識讀嘅。我想講 ，let the two clear， 即 係 跟住仲咩 ？The Philip de Soclemi，The Supreme de Flansan Ot Tuf Blanchlin 打王我，其實我完全唔識法文。是不是冇记得 ?La Vozo Glass D, 不知咩嚟。总之我查返出嚟呢就係有啲海蛤汤，即係所谓啲龟汤啦，即鬼佬龟苓膏啦，咁鬼佬龟苓膏呢就配 Sherry 同埋 Rosé。咁我呢个咩嚟㗎，呢个係鱼子酱呢就配 Vodka, 鱼呢就饮一支 Whistling, 咁仲有啲山鸡啊，即是雞的東西啦、okay? 有些肉啦、 有白松露啦、最後一個很搞笑，我就是看到一個叫什麼，即是 Granadis 那樣呢，那我想是這樣讀啦、那我在 Google Translate 呢它是逆手榴彈OK 是、但是原來後面就是解石榴、 okay? 石榴的一個 甜品， 一個甜品 應該 dessert 嚟 嘅。咁但係後面嗰兩菜啊，即係白松露同埋個甜品呢就配另一支紅酒。就頂你人哋一餐飯飲幾嘢，我諗緊就係呢班鬼佬一定係冧硬，你傾乜嘢？呢班友仔喺度，咁呢啲可以即係去講下啦。咁其實個 menu 咧，即係右手邊咧就係講個菜式嘅。咁我呢 part 咧，我就留翻成個 menu 咧，就俾有食同共聚。 係啦， 究竟講下呢支1961年嘅 Riesling 啦，同埋1950年嘅紅酒係咪好好飲啊？咁啊，但係咧，另外左手邊咧就有 toast， 即係致敬嘅。咁致敬底下咧，其實你就可以見到咧，當其時匯豐點樣可以做到嗰種白手套嘅形象？佢一方面 serve 緊 local interest， 另一方面佢亦都揸緊住頭先講咗啦，即係李鴻章。 張咁睇佢，咁揸緊咗即係中國人嘅心啦。另一方面咧，英國佬尤其是 Scottish 咧，都唔會覺得佢好差。嗱個原因咧好搞笑，就係因為下邊對 guest 入邊咧有幾個名，咁第一句嘅 the Tosis 一定係 the Queen， 咁啊咁當其時香港係講英啊嘛，你致敬梗係向英國致敬先啦。咁啊，跟住對戴倫子啦，跟住到到個 Founders 啦，跟住下邊咧 the guests 咧就 proposed by 有個叫做即係 Oliphant 啊。咁 Oliphant 咧呢個字咧就好得意嘅 ，Oliphant 咧係一個 Scottish 一個即係蘇格蘭嘅surname。 嗯。 咁啊，佢而家上面寫嗰個名咧就叫做 RGL Oliphant。咁啊，跟住後邊有一堆 JP 喎，咁啊叉叉呢啲荷蘭水果啦。咁啊，你又發覺咁啊冇喎，即係無端端呢個咩人咧？咁你下邊再見啦，就 Honorary 鄧律敦治。哇！咁你哇，律敦治咁勁勁啦。上面嗰都唔差嘅啫，一定。但上面一個咧就喺擺一個咁嘅級數底下咧，其實一個乜嘢人呢？如果你抄翻個 surname 咧，你抄佢老豆嘅老豆嘅老豆嘅老豆嘅老豆咧，你就會抄到呢個 Oliphant 咧，唔係講緊話佢純粹係一個簡單嘅蘇格蘭人喺匯豐咁簡單。如果你抄佢成個家族歷史咧，其實佢係 Lord Oliphant， 咁其實咧係講緊King Charles the First， King David of Scotland， 1321年。喺即係蘇格蘭嘅年代已經被人封咗做爵位嘅後裔嚟嘅，咁而呢個後裔咧，基本上喺匯豐係 serve 一個 purpose， 就係做所謂嘅 deputy chief， 即係做副經理。咁簡單嚟講，即係唔使做啦。但我係買咗個 Scotland 最靚嘅最根正苗紅嘅人，攝咗喺自己匯豐度，亦都係喺自己嘅左右手，話俾你聽，喂，我去到最後我都同英國即係同英女王又好，當其時 the Queen 啦，即係以前 the King 啦，咁有一個好大嘅聯繫。咁呢種連係咧，其實就係外國人識得玩嘅外交手腕。嗱，好搞笑啊！即係而家我最後即係翻去你個 part 之前咧，我都想講一講阿傑斯咧，咪成日話啲鬼佬唔識搞外交嘅，或者鬼佬唔識講中國嘢，因為啲鬼佬好差嘅。鬼佬咧成日咧去搞關係，即係相近，即係用嗰、那個用普通話講關係。咁關係呢個字咧就好中國嘅。咁但係匯豐就同你講喎，喂。其實佢一開始 founding， 我就會話俾你聽，我係一個鬼佬，但我係更加之容易同你去搞關係，或者嗰種關係嗰種手腕咧，唔係講緊話喂，傑斯成日咁講啊嘛，即係話，中國人嘅嘢咁啊，傾嘢開會咁，梗係食飯桌到傾噶啦，啲鬼佬唔識嘅，全部要白紙黑字講條文嘅。咁啊，佢而家同你講話，匯豐自己 underline 個白手套就話咩？喂，我個 setting 就同你講話。我其實同現代中國冇分別嘅，過往而家中國好興噶嘛，阿温生個啊，我而家好講唔講得夠好似 你諗啊， 以下落嚟嘅嘢係阿碧講嘅 ，OK？ 阿温爺爺個仔個仔個仔咧，咁啊就有個擺喺我公司做我個副經理，咁啊我而家窮。你係咪應該俾錢我咧？咁樣，咁就呢啲方法嘅嘛。而家中國人都做呢啲方法㗎。我咧，身邊嘅人係啊，喂，而家佢係咁樣講嘅啫。甚至乎呢一種咁樣嘅閒情逸致，呢一種咁樣嘅關係咧，唔係體現喺一個公司制度底下，因為你都可以駁我㗎，即係傑斯都可以話，喂，匯豐嘢，都係鬼佬嘢。你即使要有關係，你都要安排一個合理嘅制度化嘅位置俾佢。呢啲咪體現咗合約精神咯。咁樣錯啦。匯豐係同你講，當年係唔 Q 講合約精神嘅。嗱，呢一段係一段好細嘅經歷啊。呢本書咧好搞笑，我而家抄到呢本書仔咧，其實係我以前都聽講過一次。咁但係咧，你如果去睇個名咧，你唔會覺得乜嘢？個書名咧就叫 Where on the Wild Rhymes Bros， 即係在野生的百里香之上， 飘、okay. 扬咁样嗰啲啦。OK， 佢啲好鬼好鬼诗意。咁但系呢个，喂你谂下，你如果有本书系咁样，你仲劈咗佢 ？我定唔睇咯，话俾你听。 咁但系好搞笑，佢序咧就系汇丰创办人写嘅。咁啊，嗰本书个作者咧就系、是、一个汇丰嘅 serve 咗好多年嘅一个高层啦、，serve 过几个国家啦。成本书咧基本上就系一个好即系fallacious 啦，好轻啦，好轻少少，唔系咁轻浮，但系好简单嘅讲佢生活经历。仲要搞笑，一个字同汇丰都冇讲过，系同冇讲过任何汇丰嘅嘢。我冇记错咧，如果你去抄咧，你即系你唔会点样搵到汇丰嘅嘢。但系佢讲咗佢去咗唔同国家 serve 嘅经历，其中一段咧。讲佢去香港， 當其時佢嚟到香港呢，就啱啱好喺二戰之後，作為一個匯豐喺倫敦過嚟嘅高層。 嗯， 你諗下，你就又用返牛啊嗰啲嘅講法，就係、死鬼佬嚟到梗係整頓下啊 ,set 下啲 setting 啦咁樣。唔係喎。呢、這個鬼佬嚟到香港，佢第一句就問 ,Who were the important people nowadays? This was the basic questions. Who owned Hong Kong?你谂下，嗱呢一啲咧就基本上系成个即系所谓对于关系底下咧最简单体验。嚟到用中文讲翻就系呢度边个睇嘅，边个嘅城啊？呢个系嗱呢一个其实就系一个喺外国 Scotland 嚟嘅，其实佢唔系 Scotland 嚟嘅，佢系加拿大人。一个鬼佬嚟到汇丰嘅文化底下，佢唔系同你讲紧经济嘢，佢唔系讲同你条文嘢，佢同你讲我嚟打关系先。好抵死嘅下边嗰段咧就同你讲话啦，其实啲鬼佬系咪真系好似即系啲中国人谂到咁一板一眼呢？亦都唔系嘅，好搞笑啊！呢位阿生咧，佢就去咗香港，而家仲喺度嘅，做咗木球会嘅 tennis secretary， 即系网球秘书咁样啦。咁、你都知啦，当其时鬼佬嚟到香港，最紧要乜都唔做，最紧要就入下啲 club， join 下啲 membership 咁样。咁佢入咗香港最老嘅会啦， 木球会。 木球会。 嗯、 我谂木球会有冇人唔知咩噶？冇人唔知咩噶、 嗯？ 即系入到马场觉得好劲啦。但系入到马场，对于木球会嚟讲就系即系等于你去咗厕所咁样嘅。咦，你去厕所咁正常啊？咁啊，咁当其时佢喺木球会咧就发生咗一段同一个即系鬼佬啊，鬼佬同鬼佬之间嘅争拗，你就会见到咧，其实啲鬼佬咧都唔系想象中咁唔识打交道嘅。嗰、种关系咧系比你更加之严重。咁啊，呢个呢段咧就系佢作为一个木球会嘅网球秘书，同埋一个老屎忽嘅对话。咁啊，我老屎忽就用英文讲，因为好老啊嘛。老屎忽就话啦 ，Yesterday when I went to the club for my usual game, I found all courts booked for some tennis match， 即系俾人 book 个场啦，但 系好灰嘢。 跟住咧，嗰、那个靓仔当其时已经系即系高层，但都系年轻啦。佢话 OK， 冇问题，冇问题啦。佢唔好讲老嘢啦，前辈冇问题嘅。 嗯， 不过咧近排咧个会咧就同美军啊，同美国啊，同英军咧嘅海军咧就要搞比赛，咁啊 book 下个场咁解嘅啫，咁样。跟住然后咧个老嘢就话啦 ，But I always played on Friday. The number one boy know that he reserved my court for me. 嗯， 即系话咧我一早 book 开 嘅，系 啊，呢度嘅阿一即系嘅 number one boy 唔系解紧即系好大、number one boy 即系第一嘅侍从 ，OK， 即系奴隶主 ，OK， 你系嘛就帮我 keep 开个场嘅咁样，咁啊作为即系牛嘅听众都会用一个英国佬嘅心态同作者一样，佢话诶系咁噶啦咁样，我咧就之前咧就知道有比赛，我咧就喺公告板就贴咗个 notice， 咁啊贴咗成个礼拜写到明我哋有比赛噶咁样，即系话程序正义嚟噶嘛呢个，咁啊鬼佬咧就好简单啦，就讲翻句 ，Why was I not informed？ Why was I not asked to play？I always played for the club when I there have been matches。 嗯， 即系总之有比赛我打嘅。 嗯 ，OK， 你唔通知我，你做乜嘢？ 嗯， 咁啊，嗰、那个僆仔咧就最后就讲一句嗱，呢句好简单嘅啫。嗱，呢句系都程序正义噶。佢话、喂，我知你，咁你系真系劲嘅，咁你又赢过几场比赛，咁你亦都做过一好多年。 嗯， 咁但系而家啲新仔都唔错啊，咁咪先？每个礼拜三吓，啲、新仔会过嚟练下波，咁你又即系少嚟咗咁啊。阿前辈，你让翻啲位置俾人哋都好正常嘅啫、哇，呢啲好程序嘅嘢啊，咪？我同你讲，那个鬼佬就好型。咁佢讲咩咧？就系一问 ，I have been a member for this club far too long to need to qualify as a player. You have any more matches? If please inform me and I will let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I am available. And please do not arrange matches on Friday when I have my regular game withSenior Clown Council、其实成句嘢呢你用英文读你好型嘅。中文读好简单嘅啫、小朋友、我呢就坐咗喺呢度呢好耐㗎啦。OK? 我呢唔需要证明俾你睇，我係打唔打得。总之你有比赛你就通知我，我会话俾你听我几时唔得闲。OK? 仲有礼拜五唔好帮我 book 场，我要同呢个高级皇家顾问打波。经常嗰隻 ，OK 啊，嗱你可以见到当其时嗰个圈子咧，唔系讲到咁一板一眼嘅啫。咁你亦都之后啦，个作者你睇埋成本书好搞笑，佢冇讲之后喺香港个咩待遇，但系佢下一个 chapter 咧就已经讲佢翻咗去满洲嘅 Mondok， 跟住然后就跟住然后就俾共产党围攻。咁啊，你知佢下场点？所以你见到其实就系、喂鬼佬政府嚟到，即系中国人，大家成日以为鬼佬红苏龙眼一定讲法治，喂唔系噶，尤其是汇丰嘅 training 系唔系噶？佢同你讲话，喂我系要 embed 落个 state， 我系要环球金融，即系咩？全世界嘅钱，地方智慧，即系咩？我唔系话喺你嗰度用你嘅金融创新，我系要同你嘅政府混熟。所以因此喺今时今日翻去我哋今日讲嘅嗰个即系年度报告，点解三条腿走路？汇丰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亚太区，第二个板块就欧洲，第三个板块美国。点解去到最后佢系净系亚太区可以扎根到？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成个 game 就系咁样玩啊嘛。我系要同你政府一齐，哇！我哋要牵住手做个好朋友。美国佬我阿的都知啦，即系汇丰系咪？即系small player 系咪？佢入唔到個入唔到 inner circle，inner circle 係 JP 係 高盛高盛俱樂部，佢唔係高盛俱樂部嘅人 先，你又唔係嗰啲人係咪先？仲要你英國佬咁樣，OK？ 你有猶太血統嘅，咁掟生帽啊嘛，OK？ 但唔夠啦，你去到歐洲喂，歐洲不嬲群雄割據㗎啦，咁啊群雄割據底下，英國 bank 都唔係好大㗎，係咪先？仲要一個英國 UK， 我唔係講緊英國啊，大英帝國底下。喂，咁除呢间 bank 都做几间就系执嗰啲噶啦。 唔系个问题，个问题你注册喺英国嘅时候，你要讲英国嘅话，就你有 Barclays 喺度啊嘛。咁当然仲有之前即系冇咗啦，霸凌啦 ，OK， 你喺晒度噶嘛。咁你德国你有德意志 ，OK， 法国唔好、更加唔好讲。跟住你有长期嘅 AMB 荷兰银行喺度，咁、你。系分好晒噶嘛？ 即系我哋每个国家系啦，欧盟每个国家。 所以点解嘅就系话，就算汇丰喺即系 OK 二战完咗之后都好，头先 Jackie 所讲好啱嘅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佢冇办法，亦都可以咁讲，就系佢成个嘅 base 最后都要翻翻嚟香港。 佢唔系个 base 翻翻嚟香港，佢根本上冇 base 啊！ 即系佢个 base 本身系喺香港。咁所以点解亦都话就系即系听翻佢第一节嘅所讲，好多人。特別喺香港，好多人都話：喂，繼續買匯豐係上一代人。你會見到嘅就係，因為匯豐係就係翻佢嗰個管理嘅模式，甚至佢按喺温成個 business 上嗰、那個模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大市上嘅理念，你會見到佢同香港嘅經濟一齊起飛嘅原因就係咁解。 Exactly， 因為佢就係香港， 係啦， 因為佢就係香港。所以你話歐洲當其時，等佢入唔到 inner circle， 入面已經有群雄割據，加上整一條 treaty 俾你，我整一條專利俾英匯豐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係我契仔，唔係我親生仔。That's why 你親生嘅，你咪喺翻亞洲區咯。咁點解就話即係？当其时第一间行就喺香港啦，第二间就去咗上海啦，跟住其实香港上海争几个月嘅啫，第三间就系横滨同埋即系大阪啦，跟住二战之后濑嘢啦， 冇计， 唔系因为佢原本 O K 嘅，因为当其时佢喺日本嗰个 training 咧，佢系帮日本发钞嘅，佢系同日本政府亦都系用翻同一条桥，我系同你日本政府好 friend 嘅，咁你要维新啊嘛，咁我又作为鬼佬背景，咁我会帮你做到即系超英改美咯，即系佢系想做呢啲嘢噶嘛，咁另外自己一 bank 之外呢，咁佢亦都会喺 Thailand 啦，喺泰国啦，耶加达啦等等都有唔同嘅位置。咁你可以见到就係、喂，我哋扎根嘅本土，其实我所谓环球金融地方智慧，我唔系同你讲緊话我要做一个金融创新俾啲香港师奶玩，我系要同你香港政府玩。 而地方智慧讲多少少啦，你睇返两单嘅deal案喺汇丰，喺2000年之前，即系 OK， 应该话90年代之前嘅两单好重要嘅deal。第一样嘢就系头先 Jackie 有提过一间银行有你 ，OK， 有你嘅倒闭，最后 anyway 汇丰收晒 ，OK。第二间我哋好清楚噶啦，香港 base 咁大，主要嘅系因为佢有间 local 嘅 bank 就 系 恒生，即系间。所谓嘅子公司喺度，即系所以你见到噶汇丰点解可以即系将成个香港经济命脉攞晒， 然之后咁多年仍然 support 到成个柱喺度，就咁解咯。 所以个问题去到最后咧，佢唔系讲紧话个柱喺香港，而系个问题就系佢主动 engage 香港，系主动 engage 大陆。So happen， 只不过 Montreal 啊，满清政府又冧咗，咁就买错啫。OK，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见到其实就系而家成个金融，尤其是喺汇丰个 strategy。如果你下次啦，我哋即系有生之年啦，阿郑生落台之后。咁你會知道匯豐有啲咩方法真係可以將佢嘅板塊去到歐洲去到美國，你唔係睇緊佢用嗰個策略，喂我簽咗幾多錢deal喎，我業績好唔好喎，我做咗新嘅保險產品，喂你唔係傾呢啲嘅。匯豐同你講嘅嘢就係話，喂我可唔可以入到你嘅國家。嗱好重要嘅就係匯豐當其時成立嘅時候係處於一個第一即係第三世界國家躍升去第四即係所謂嘅已發展國家嘅問題。香港到而家為止都係有咁嘅問題㗎，或者香港而家金融都有個問題，全球金融最大問題係在於已经冇晒第三世界国家嘛，即系我冇一个国家，啲法治又唔系好得啊，即系官商勾结又容易做，你又需要我系咪先？所谓 pick the winners， 即系所谓嘅我要赢，我要 pick 一个赢嘅人。以前咧过往咧喺第三世界政府咧好中意做嘅，就系、是、我系政府，但我穷，我有人，咁我咪喺隔篱即系抽一啲外国势力嚟咯。咁以前亚洲就中意做呢样嘢。That's why 匯豐嘅成立就係話我係捧住呢個亞洲需要崛起嘅勢，或者冇叫亞洲崛起嘅勢，亞洲個位俾你入，佢咪入嚟幫你崛起咯，崛完起咪分翻你個國家走咯，就係咁樣嘅啫嘛。咁但係點解而家即係成個匯豐都做唔到歐美市場？係因為嗰已經成熟正體啊嘛。 係啦。 咁所以呢個咧去到最後咧，可能我引申下幾廿萬集咧，即係如果我哋有生之年做到嗰集咧，我哋就會做啦，講北韓經濟。系啊，咁因为 exactly 讲嘅 same story， 是就系北韩今时今日而家嘅经济发展得咁渣，又或者法治未足，大家唔觉得有问题。但系最重要嘅就系究竟边个入去坐到阿一？嗱，如果你而家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睇股票啦，咁啊，即系北韩咧，或者政治正确讲啊，朝鲜咧，其实每年有好多嘅商贸团，咁啊小弟公司度参加过一次，咁嗰阵时我去系纯粹研究咁嘅身份嘅啫，咁样即系嗰啲好无聊嘅嘢嚟。咁啊，咁当然佢以为我有钱咁样啦，咁食个屎咩？我两蚊咁样，系咪咁样？但系嗰啲即系朝鲜嘅商贸团，其实而家系圈紧地嘅，其实系大量中国商人。是嘗試翻大喺去招先重現翻1980年代個經濟奇蹟嘅，咁當然就係我圈曬地，我幫你重現奇蹟。OK， 金家千秋萬載。OK， 你留翻過嚟，唔使滴漏效應嘅。OK， 你俾我得㗎啦。OK， 我唔會滴落去嘅。咁呢個就係當其時而家北韓做嘅經濟問題嘛。咁第二個樣嘢可能想睇翻就係話，即係匯豐都慘喎，亞太區其實係爭個大國嘅喎，就係爭中國嘅喎。咁就係你真係要 bet on 另一樣嘢啦，就係中國嗰個銀行制度係咪真係再需要匯豐咧？如果匯豐真係要翻到去大陸嘅時候咧，就好重要呢一樣嘢啦。 Jackie 講咗重心嘅啦，就係嗱，應該咁樣翻翻轉頭去講啦，就係睇嚟緊匯豐業績，即係好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啦，究竟匯豐嚟緊值唔值得買咧 ？OK， 好簡單，因為短期内去到呢啲位置，即系都系嗰句啦。听近期嘅市况，问翻大师同姚尊啦。个人嚟讲系算罢啦，即系去到呢啲位置算啦。但系从有几个 point 可以睇到少少嘢。第一样嘢就系佢每股估值嗰度投，我大致上立过佢每股估值嘅，咁啊系 around 大约$9.27每股估值，$200去计啦，即系当系乘翻8去计啦，8×9=72，大约系$72港纸度。咁你有数得计啦，因为再要加埋成个 brand 嘅效应，即系所以 around 去到$75-76，你话稳唔稳阵咧？自己心里有数，即系从个每股估值上会睇得到。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好多人都会话汇丰个业绩去到呢啲位，一间咁大型嘅大品厂，即系一年赚紧$200+亿，喺无论头先所讲嘅系咪全球都好，即系佢称之为三条腿行路，最终发觉嘅系成个去到今年为止都系盈利嘅重心喺亚太区同香港占70%。其他嗰啲只係 30% 嘅去到。咁但係仲有冇盈利嘅增长嘅推动力呢？我可以答你有 ,ok。个原因我会睇返喺香港嘅 focus 点度。香港虽然俾人觉得嘩赚到超级尽头啦 ,80 点接近 around $81亿。一年赚$81亿，你諗下。 我使唔到。 你諗下即係好，有要咁样讲就係、是、一间银行 喺一个咁细嘅人口赚到 六百几七百万， 赚到八十一亿美金， 每人你谂几多咧？ 嗱即系俾条数嚟噶 ，OK。咁但系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系、是、第一样嘢啦，就系、是、汇丰喺个按揭市场度咧，即系喺楼宇香港楼宇按揭市场度咧，仍然占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好大嘅比率喺度。呢几年嚟，香港嘅按揭拆息系低嘅，只要加第一后或者第二后息。就即我自己觉得就会相信我嚟緊佢喺按揭吸嗰个息率嗰、那个即额外嘅收入嘅话呢係会增加甚至係大增嘅。呢样嘢唔可以忽略嘅呢个 point。咁所以如果你睇返呢一盘数据，因为除非香港即係得两个可能性係令到成个经济去瘫痪嘅啫。我哋曾经经历过2003年嘅沙士，即嗰段时期係真係惨无人道。第二样嘢就是所谓的政局的不稳定性， OK， 真的会有动乱的发生，但我想这件事是很少会发生。 王杨达都应该买了很多汇丰的。我估的真的，我估的真的，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OK， 因为如果是这样基本上呢其实个环境不会太差的时候呢，个正常的盈利不会太大改变，所以呢香港那一块仍然都是会最赚的钱，还会拱到上去那一块来的。至于你说好了回转头，咁欧洲同埋美国嗰 part 嘅，算啦，美国其实汇丰最后已经认衰咗㗎啦，即係佢要斩要卖要剩，卖得就七七八八，要断嘅断晒㗎啦，嗰条数只够好少嘅数目。欧洲当然啦，因为始终喺英国嘅关系，佢做好多 trading， 而欧洲嗰条数好大部分都係喺土耳其成个 Mediterranean Sea 嗰边嘅，即係喺 即係啲第三世界国家嚟嘅。 你讲得啱嘅，其实你讲得啱嘅，佢唔係喺法国，即係唔係喺近葡萄牙西班牙嗰边嘅，其实移返落去系 Mediterranean 嗰边嘅，欧洲 又系赚埋啲污糟钱。 你当嗰一扎啦。咁当然啦，就要睇翻当地嗰个嘅即嗰个环境啦。但系欧洲相信个最坏嘅环境系过咗嘅，因为你见到西班牙个信贷评级亦都开始慢慢恢复嘅时候嘅话，咁汇丰唔会太过会拨备得太紧要嘅。出边好多人讲汇丰炒嘢好叻。今年亦都讲咗俾你听 ,ok, 四个业务上面啦，其中一个就係环球 Global Banking 嗰 part 啦， Global Banking 其实就係炒房嚟嘅，佢係炒得好叻嘅今年係啦。咁其他冇辦法，因为始终个 base 你要諗返 ,base 係喺香港同埋亚太区，所以工商亦都解释得到点解工商业务会跌得咁紧要嘅原因就係咁解，同埋零售。零售银行同埋工商业务，因为佢卑仔亚太嘅关系做唔到太多嘅生意，所以变相炒房系 OK 嘅交代到嘅，但系最终成件事系嘅就系个环境所限，所以就唔得咯。咁但系你话长远少少嚟讲，我觉得唔好再即系出边啲人都话继续闹佢话喂搞错派咁多派咁少息，又唔继续去即系增加个派息比率成 OK， 唔会噶啦。唔会再派好多息㗎喇，大家可以放心定都得㗎喇。佢要控制，第一佢要控制个成本效益比率，佢已经慢慢喺度降緊。第二样嘢 ,08 年嗰剂嘅集资係要呢一刻係要去止血嘅。止血嘅意思就係咩呢，要尽量去谷返个每股盈利同埋个价值嘅上升。所以佢一定係未来都好个派息比率唔会大幅增加嘅。你见到好多美国银行其实呢年几嚟呢，因为透过市场回购嘅关系，所以个价格上升，而导致到你见到佢 book 返条数出嚟，每股嘅盈利系大升。OK， 汇丰就需要唔用，佢唔会好少用呢啲方法喺个市场度买返自己嘅股份嘅。而另外一方面就係佢要真係喺个派息嗰度希望逐年减少，而令到个每股盈利上升返。 阿迪好似讲到我明咁样， 其实你系唔明， 我真系唔知佢讲乜，系咪先？嗱，即系你好知个节目特色啦，其实就系好明显就系我做一啲另一 discipline 嘅嘢。 唔系 ，let's say 买唔买？好老实讲嘅，短期你问我，咁 问大师， 唔系我会咁样讲嘅。你买嚟做咩咁贵？第一，你买嚟唔通你真系望佢升到90蚊咩？好难咯。第二嘅系你唔通望佢收息咩？算吧，唔会望汇丰收息噶啦，系咁多。OK， 咁啊，去到最后啦，都讲。翻就系有几本书介绍翻俾大家啦，即系好明显啊，拉斯一个尾声。 明顯都知㗎啦，即係阿迪就幫你做一啲即係 finance 嘅嘢，咁我完全幫你講故仔嘅啫。咁、okay? 講故仔都好呢，有幾個如果大家想速食關於匯豐嘅故事呢，有幾本書好嘅，一個叫劉思平作嘅匯豐金融帝國，中文嘢一定大家耳熟㗎啦。咁第二本書呢，我冇記錯呢，搵到啦，就係、從環球金融到從地方智慧到環球金融，入就是另一個教授作的，就叫做彭劍鋒，咁擺到明兩本係拆台書嚟嘅，咁所以但你就即係好過 Wiki 咯，即係詳細過 Wiki 嘅。咁有幾本書咧，我好值得大家推介俾大家。咁呢一本咧，我哋好普拉崇洋嘅，咁所以因此咧都係介紹翻啲鬼佬書啱睇。嗱有一個咧好出名嘅香港叫做即係 Frank King， 咁全名叫 Frank H H King 啦。咁其實就係香港大學一個好出名嘅退休教授，專做銀行史嘅。咁佢出咗四冊至六冊，我記得好似係。咁就係每一期咧都講即係關於匯豐一個小嘅 pieces， 其中有幾段咧我哋今日就冇幸分享啦。咁包括係咩咧？就係、上海匯豐銀行名啦，点嚟嘅啦，中文点嚟嘅啦，英文点嚟，好 detail 嘅讲到佢同即係满清政府嘅关系啦，咁然后每一个 step， 每一个 step 呢佢可以逐 part 逐 part 同你讲，咁人家收钱做嘅。咁另一本呢就喺阿冯总手上攞住咗，咁呢就係另一本汇都系讲汇丰嘅历史书，咁就系Murray's， 呢点读呢我唔識啊 ，Coastless 啦 ，OK， 咁啊中文就叫威豐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Corporation， 咁亦都係另一位教授喺香港做嘅鬼佬書嘅。咁、如果大家想慢食咧，就食呢本嚇，咁、速食就速兩本中國嘢嘅。咁、最後亦都講翻啦，即係我私夥有一本咧，就係頭先嗰個所謂嘅Paul S. Lynch 咁佢嗰個咧就係、是、一個美國外交官史華記，1913至1919年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咁啊。絕咗版㗎喇，因為呢本書呢個定價係一個二毫半。咁有就得閒問我借啦。咁今日時間去到啦，咁下集就睇下點呀。 係咪你仲有下面有節目、 我忘記咗。今集我哋附加個訪問。嗱好 interesting 嘅呢位人識佢呢，咁就係、是、 唔應該咁樣講，呢一節係唔係好關唔係好關經濟金融嘅。 因為我想講咩好關金融市場之 後係佢有講票㗎。係佢有講㗎，係 呀。但去到最後呢咁講就係、是、因為我都知道大家唔會聽我哋講嘢㗎。咁所以呢我都諗住準備咗兩個爆爆地嘅訪問呢，就大家唔聽我哋都可以選擇佢嘅。咁呢位呢其實就識咗好耐㗎啦。咁就因為其實佢係小弟某一個組織嘅 Visa 啦，佢都係我哋即係 天地會， 天地會啊，共濟會嘅好朋友，咁叫做劉夢紅咁樣。咁啊，即係人都知道劉夢紅係邊個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就唔想再講翻佢同梁振英嘅嘢啦，因為嗰啲咧，我發覺我上次同佢傾完之後咧，九成出唔到街。出到街都得 ，OK， 認住個地址，天落嚟劈佢啦，唔關我事嘅。咁但係另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翻就係而家北京兩會，咁我哋講翻當其時究竟即係政治花瓶政協呢個位係做緊啲乜嘢咧？咁點解即係劉夢紅咁得閒無事就係坐埋啲咁嘅位咧？即係希望大家唔好悶親大家啦，咁啊，去到最後啦，咁啊。下一集翻嚟， 系咯， 系啦， 睇下讲咩咯， 又要读翻个名啊！ 哇，你 okay, 你读咯， 好啦，今集咧，我哋呢个正正经经，闷到抽筋， 我都系背唔到啦，我都记唔到啊，大佬。 Bonjour Bohemian频道， 搞掂， 好， 拜拜。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